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16集。说真的，池瑶从没想过自己会以这样光溜溜的状态和光溜溜的季瑞见面，但见都见了，连澡都是一块洗的。季瑞年纪稍长，也不过30有余，他不止相貌年轻，心态亦然，和池瑶还挺有话聊。光是围绕着做了什么皮肤管理，平时又用了什么产品，季瑞就能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池瑶传授很多经验。末了，他还同池瑶分享了他儿子的照片。 他这次没跟来，等下次你去港城，我招待你，再把他带出来跟你玩。 季瑞的丈夫姓汤，男孩的名字好记，叫汤汤，而江燕反而成了他们之间最后的话题。 我大概知道江燕为什么喜欢你了。 对这点，池瑶到现在还疑惑。 为什么？ 季瑞却打起太极。 因为你本身就招人喜欢啊。 池瑶一时语塞。 男人首先是视觉动物，先入眼，再谈动心。他喜欢你是很正常的事。可我怎么听说，江燕貌似还没追到你？ 这次，江燕因为药膳请他帮忙，可是稀罕事。江燕素来独立，很少会跟家里要求什么，更别提为的还是别人了。示意当他听到的时候，还笑话了他好久。毕竟铁树开花，难得一见。池瑶不知如何接这话，只好笑了笑。 关于这点，我本人很支持你。他很多东西都来得太容易了，就该让他吃点苦头。但是呢，作为小姨，我还是得帮江燕说两句话。你应该看得出，江燕这人的心思不难猜，就是嘴巴严实，经常说少做多，估计还算靠谱。哎呀，你是不认识以前的他，比现在还闷，基本是不爱和人说话的。高三那年，我姐还怕他心里出现什么问题，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，结果什么事也没有。后来也不知怎么，自己就和自己和解了，人也开朗了不少。 似乎是发现自己说太多了，季瑞咳了咳，把话题重新转回来。 这些等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他们家的人都这样，认准一个叫闷头追到底，说好听点是专一，说难听了是执拗。但我看他是拿捏不住你的，你把他吃得太死了，根本翻不了身，这干脆就没脾气的嘛。 说完，季瑞又幸灾乐祸地笑，池瑶心里也跟着发笑。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 该说季瑞到底还是偏心，八字还没一撇，就连同江燕一般想当然，对池瑶势在必得，好像他点头只是早晚问题。不过事后池瑶反省了一下，这段时间他对江燕的态度的确是多有宽容，原因致命，江燕长得好看，如若不然，他也就不会做那个有江燕在的梦了。冥冥之中，他心里的天平已经在倾斜，这不太妙，池瑶想。分开前，季瑞跟池瑶交换了联系方式，约他下次一起做指甲，池瑶没拒绝，只是在存号码时，他傻傻地纠结了一会儿，是该备注小姨还是季瑞？这似是而非的长辈得来全赖江燕。最后，他填了江燕小姨。当天晚上，江燕就找了过来。 我小姨说她见到你了。 池瑶看了他一会儿，摆平心态，转身回到客厅坐下。 是啊。 江燕从鞋柜里拿出鞋，这是从他家里拿过来的，小区附近的超市就有卖，正好和池瑶鞋柜里的家居拖鞋是同款。他没说什么吧？ 能说什么？你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？ 应该没有。 应该？ 小时候的糗事也要算吗？ 什么糗事啊？说来听听。 不记得了。 赖皮。 江燕笑笑，从茶几上拿了个橘子。橘子皮破开，酸甜的水汽在空气蔓延。池瑶接过他递过来的大半橘子，听到他问，下周你有没有空？ 嗯？ A 大运动会今年办的迟，定在12月初，江燕想邀请池瑶去看。我报了长跑和接力。 不错，加油。 就这样？ 不然呢？ 你会过来看吗？自从池瑶上次梦见了他，就没再正视过江燕。如果不是季瑞，如果不是运动会，如果不是江燕上门，巧合接二连三的发生，再加上江燕的主动，他躲不掉，但可以找借口推脱。 我可能没空，医院最近挺忙的。 江燕听了也没强求，唯有脸上的失意明显，他摸着后颈有些遗憾。本来我还想跟你谈点条件的。 什么条件？ 我赢了比赛，你跟我吃顿饭。 我们吃过的饭还少吗？ 像是听到池瑶的腹诽，江燕补充道，在外面只有我们两个。 你就这么确定你能赢？ 当然。他十分笃定，年轻气盛，连自满傲然都是不让人反感的。池瑶心口一软， 可我不一定有空。 他这么说不完全是推脱，只是不来看比赛而已，有空吃饭就行。 倒也不是不可以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可池瑶却慢慢回过味了。 江燕，你故意的吧？ 说什么让他看比赛谈条件，到头来他就算没空去看，不也还是跟他打了赌？江燕微扬起下巴，很坦荡地笑。是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见池瑶瞪起眼，江燕贴心地帮他把挖空的橘子皮扔进垃圾桶。他又一次向池瑶强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赢。运动会那天，天公作美，晴空万里，池瑶无事，却醒得意外的早。他躺床上对天花板发了会儿呆，拉起被子想睡个回笼觉，没成功。这个时候江燕应该已经走了。 A 大有专门的体育场，不在中湖校区，在靠近城郊的利尔湖高尔夫场，离这远多半是要提早集合出发的。池瑶去过那边上过两次高尔夫的课，是池副客户送的券，辗转落到他手里，可惜他只对网球有点兴趣，对高尔夫倒没什么兴趣，去了两次就懒得再去。浴室的灯光调得温和，他仔细洗了脸，对着镜子看了会，忽而凑近，发现脸颊处的雀斑好像又多了两三颗。他的皮肤像池女士，细腻白皙，没什么毛孔，但雀斑的问题却是从学生时代就存在的。他曾一度觉得这雀斑可爱，而现在他只觉得有点烦。其实他这会儿不该在家待着的，今天能休息并非凑巧，就在几天前他特地和姚敏敏做了换班安排。姚敏敏问他要干什么，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因为他也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调休。直到张一鸣10点后给他打来电话，问他下午有没有空，他才惊觉自己内心的小心思。彼时池瑶刚吃完早餐，他开了免提，装作不知情的样子。 什么事啊？ 果不其然，张一鸣说了运动会的事。 没事的话可以过来看个热闹。 池瑶犹豫了一下， 嗯，你把位置发我吧。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、收藏、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